进门来瞧了瞧，这星斗交辉，金风冷，一轮明月照窗前，屋漏三滴，蕉叶半，天空云间雨露寒，仰面望天，长叹一口气。Oh, 管叫你一名丧黄泉。貂蝉闻听忙跪倒，老爷息怒请听言，贱妾无命，我不敢出对事，岂肯与人有勾连。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不展的你呀，因何故坐不宁，寝不安，珠泪洒胸前，您是所谓的哪一敢问？因此上七道苍天，我将相来的花园，老爷若有用怒之处，我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为国尽忠，万死不辞分，所以也是当然。王允闻听如梦醒，暗想到大汉江山尽在这个貂蝉，弹起了貂蝉牡丹亭上，老王允头前走，把这个貂蝉随在后边，来到厅前落下座，王允撩袍跪在地平川，貂蝉一见喝了一跳，孙老爷快请起呀，贱妾不敢担。王司徒站起身来把话讲，眼望貂蝉把话言，此一拜非但是貂蝉，你拜的是大汉锦绣江山，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朝中公主吕奉先，他父子在朝时上欺天子，下压贺朝的文武官，我把你命许吕布成婚配，暗许董卓接风鸾，射箭春枪全在你，管教他父子结仇怨，他父子中了三的连环计，吕布刺董卓说这有策难。貂蝉闻听讲头点，老王允手拉着貂蝉就出了花园，王允敲定连环计，谢官小宴吕布戏貂蝉。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孙淑君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连环计》。下边呢，咱们换上一个剧种，请上马增芬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西河大鼓《走马观碑》。 桥，望天后两尊左右立，雨打的北街字儿难瞧，用袍袖掸去北街上的土露出来，朱砂大字正正的三条。

静，手指棋盘，声音响空中。啊，主啊，这下棋正是军事筹划，战士们这局残棋会见分明。朱李先半信半疑执法了，这时候传来电话铃声。来电话的是地方军李司令，这个人是朱老的学生。陈总请朱老接电话，李司令来电也是来探军情。啊，朱老吗？陈毅想逃奔何处去呀？啊啊，他正跟我下棋交锋。哦，这局棋下得怎么样啊？啊，哎呀，司令啊，陈总他正施展高招反围攻，我想退避三舍，先等一等，也免得误入他的牢笼。李司令一听啊，他是倒吸了口凉气，放电话，忙传令，快快撤兵。朱李先这一番话，吓退了七万人马，可是他自己还在鼓里忙。见陈毅放下残局，看了看表，这时候炮声隆隆，军号长鸣。朱李先不明真相，心胆战。陈总说：“朱老，您仔细听，这炮声响，报告咱陶勇巧计多了炮，军号响，一二纵队打反攻，您快跟我走一趟，慰问那深入敌后的人民子弟兵。”朱李先恍然大悟，是如梦惊醒，伸出拇指，满面的笑容。哎呀，陈老总啊，你真乃是用兵如神，百战百胜，运筹桂花瓶，下棋退敌兵，可称是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真不愧是久负盛名的革命英雄。 刚刚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钟顺华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神奇退敌兵》。现在呢，正是北京的金秋时节，赏红叶，赏菊花，这正是应景应季。下边呢，我们请上单弦名家张伯阳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菊赞》。 远繁华 从来不像那东凤坊小桃李最轻狂，青波红粉春飘荡，并蒂兰蕙比夫妻，又何必千古虚名香王啊。袅袅婷婷夸魏子，献妖皇牡丹安中作，世态俗腔叹韶，要趋炎欲貌人风香，似火流花带盔开，勾不掉那个春来蝶去的风魔障，连骑称君子，因何要比鹿郎，也无非托泥带水藕断丝连，离不缺那个玉貌香腮的娇模样，月中当桂影，云外散天香，细思量，也亏玉府勤修养，才能够穷至万古映长光，最堪修是梅花坊，玉雪争春也无尽让，自以为冰肌玉骨成风标，才上了那位何敬先生的风月档，先评论四十万字与千红，总不如那隐一秋花。清平雅旷，彭泽多情意未长，小园三径半寒芳，月夜诗牵手，双尘酒意上，平生肝胆相依，傍醉精神，案头平供着一只秋胜似那银烛高烧的水，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呢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